文化旅游、高新科技、专家智库等社会各界近万名嘉宾和百余家媒体与台上的明星一同唱响经典，全明星阵容、全媒体宣传、线上线下同步直播，覆盖人群超过2亿，深度影响6000万城市精英人群。合作垂询：133-0112-5071，133-0112-5071。 我是周杰伦，耳朵靠过来点，我跟你说个秘密哦，那就是已经是下午2点哦。 速度、高度、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969，精英之选。 十一哪里去？就到中国最北海岸线红海滩国家风景廊到来，赏红滩，看芦花，呼吸最美湿地新鲜空气，闻稻香，品河蟹，漫步稻田话，尝特色美食，河蟹各大高黄满溢，心里经营唇齿留香。良辰美景无限好，转瞬即逝难长久，背起行囊换亲友，共享美景和美食。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虾。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玲。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969精英爱听榜。 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谢谢你做的一切，双手撑起我们的家，总是接近所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 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 最温暖的声音。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涂抹艺术，北京丰台、大兴、通州、回龙观、河北、固安、雄安、涿州、盛芳、高碑店十二校聚会招生，一节课看到孩子的变化。课程免费预约电话：1500103-2318。 969假日航班， 欢迎收听今天的书单来了，我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喜欢读书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书的主播乔伊。乔伊今天要推荐的是约翰·欧文的小说。现年76岁的约翰·欧文是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者，很多作家都是约翰·欧文的粉丝，而最有名的就是村上春树。村上春树曾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示欧文是自己的文学偶像，并亲自翻译他的作品将其介绍到日本。欧文笔下的人物关系不是一重的，而是多重的，爱恨交织，情欲交错，悲喜交加，爱情、亲情、友情在书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欧文的作品就像世界一样丰富而复杂，充满了魅力。在欧文所有的作品里，乔伊觉得最温情的就是这一本《苹果酒屋的规则》了。《苹果酒屋的规则》也被翻译成了35种文字，在世界各地的书店里几乎都能买到欧文的这本书。乔伊甚至还有一种感觉，《苹果酒屋的规则》可能是欧文本人最喜欢的一部作品了。这部获得7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由欧文亲自操刀改编，并最终帮他赢得小金人，拿下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而这部电影乔伊也看过，虽然拍得很好，但受限于长度只拍出了书的1/5，书与电影相比仍然好看太多了。那么《苹果酒屋的规则》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呢？这本书的主人公河马出生在孤儿院，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在一次契机下，他离开了出生长大的地方，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寻找人生的其他可能。在苹果酒屋，他看到了从来没有看过的大海，吃到了从没吃过的龙虾，找到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也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女孩。也是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各种人，各种爱，以及各种爱的表达方式。直到有一天，一个在河马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人不在了，他才终于明白人生的规则，明白了如何感知到别人的爱，明白了如何去爱，也忽然明白了自己该做的人生选择。我们的人生中总有一个特殊的阶段，不再是孩子，不过还算不上是大人的那个阶段，只有跨过这个阶段才算是成长。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人生的规则的，我们需要缓慢的时间去成长，去经历困惑和选择，最终才能确认人生的规则。而成长的契机可能就是一个对你特别重要的人，也可能是一次别离。我们的一生中总会因为一个重要的人突然离开而忽然成长，而这本温情的书像加州的阳光一样治愈。来自今天的书单分享，苹果酒屋的规则。 Do you remember how these first begun? Teeth were white and our skin was young. Eyes as bright as a Spanish sun. We had nothing we could hide.Now, my dear, we are two golden leaves clinging desperately to winter trees, held up here like a pair of thieves while the sirens blare outside. What's left to say when every word's been spokenWhat's left to see when our eyes won't open? What's left to do when we've lost all hope? And what's left to break when our hearts are broken by sometimes? Thank you. 见你的泪满面，那车头依然吐着烟。听说现在的你正在大吉利，前途好比闪亮的星星。我只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我才能放心走。 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不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969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涂抹艺术，北京丰台、大兴、通州、回龙观、河北、固安、雄安、涿州、盛芳、高碑店十二校聚会招生，一节课看到孩子的变化。课程免费预约电话：1500103-2318。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去现场就现在，抢票热线400-707-6666。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3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969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十几岁女生的温柔， 其实是很那个的。我在想十几岁的女生也许没有想象中的精，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明年就要娶亲。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我猜想十七岁的女生有单纯的心和复杂的表情，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没有什么关系。每天等待着毕业典礼，也许你正是十七，懂得都是别人的道理。也许你过了十七，往前看往后看都有点吃力。 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我是英奇，一起回顾经典好音乐。关于李宗盛，我们愿意去他的歌里找寻关于情感的记忆，却不太愿意拿他自己的感情生活去做文章。人们有时候对于这个男人过于苛刻了，总是把一切关于感情不好的东西统统归到他的账上，可又在自己受伤时依赖着他的歌哭得死去活来。或许这就是他的矛盾，每一声叹气里仿佛都有一个故事。这也是我们的矛盾，明知道这样不好，还是深陷他的作品里无法自拔。 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你知道我所有的心情，是你将我从梦中叫醒，再一次，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关于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 有目光的焦点，在你额头的两道弧线，那隐隐约约它若隐若现，衬托你，衬托你腼腆的容颜。关于爱情的路啊，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啊，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关于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啊，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知道我所有的心情，是你让我从梦中叫醒，再一次，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 九六九，聚焦中网。 这里是九六九聚焦中网，我是亚威。作为亚洲级别最高、奖金最多的综合性网球赛事，具有诱惑力的价格，加上豪华的球星阵容，体验极佳的现场观赛，任性的在线选座功能，以及中网现场提供的吃喝玩乐一条龙，不断掀起中网门票抢购热潮。其中，钻石球场十月七号决赛看台 A 票已经售罄。决赛 VIP 包厢、半决赛 A 票等部分场次门票余票不多了，官网购票机还可享受中信银行持卡人九折优惠，中网会员享受积分底线15积分抵1元，最高可抵50%。已经安排好假期观赛行程的球迷，最好是抓紧时间抢购中网门票。在体育产业加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打造智能赛事、智能场馆成为一种必然之势。中网一直走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其中鹰眼的使用更是凸显中网锐意创新的勇气和远见。早在2006年，中网在美网之后率先引入鹰眼回放系统，成为亚洲首个启用鹰眼的赛事。继钻石球场、莲花球场和映月球场之后，国家网球中心的第四个球场布拉德球场在今年正式启用鹰眼，中网也成为了亚洲首个和唯一一个拥有4片鹰眼球场的网球赛事。今年中网在打造15Love网坛豪华盛宴，为广大球迷提供高水平赛事服务的同时，也邀请专业团队整体设计，力求打造经典网球纪念品。最受关注的球员浴巾在融合15周年的主题上，颜色也非常大胆地采用了今年的 Pantone 流行色，更显艺术气息。目前全新打造的中网官方纪念品商城小程序已正式上线，15周年限量版纪念品也全线开售，关注中网公众号即可抢先下手。在网球比赛中，球员得到的第一分用15来计量，也正基于此，在中网迈入第15年的2018年，中网提出了15Love的口号，既寓意赛事经过15年的成长迈出了坚实一步，也渴望借此机会能够感恩一路走来支持赛事的球员、球迷、赞助商等。金秋十月，北京相见，一起见证赛事第一个15Love。 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仍希望它过更好，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从来都很低调，自信心不高，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2018首届电台品质消费节国庆特别活动劲爆来袭，十一黄金周期间，在969电台合作品牌商家消费，既有机会获得性价比更高的出行平台易到用车及人人看得到电影、人人看得到好电影的大地影院送出的消费大礼，详情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获取。 2018名校校友游轮嘉年华将于10月30号到11月3号期间，搭乘有海上头等舱之称的诺维珍喜悦号远航出行，并与千名名校校友企业家共同打造封闭、深入、可信的链接与交流平台。咨询电话010-5158-1108，010-5158-1108。 国庆游长龙，欢乐大检阅。长龙神奇空中动物城全新体验，白天玩摇滚巨轮，晚上嗨水上电音秀，魔幻大戏震撼感官。详询长龙代理北京玉阳，玉阳国旅热线010-5720-3700。 时时情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哪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不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就像余华自己说的，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走，我们没有选择。既然来了，那就不如拼尽全力。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经典九六九，我行奇，致敬余华，致敬所有努力活着的人们。 送你甜蜜的微笑加一个问号，看你能不能解开恋爱的暗号，分你一半巧克力，口感刚刚好，像我们现在暧昧，没道理抗拒的好，每分每秒有你就快乐，一口一口要把爱吃掉，爱上爱的味道，像火烈红心跳，只有你才知道爱情美丽富豪，爱上爱加一个问号，看你能不能解开恋爱的暗号，分你一半巧克力，口感刚刚好，像我们现在暧昧，没道理抗拒的好，每分每秒有你就快乐，一口一口要把爱吃掉，爱上爱的味道，让我脸红心跳，只有你才知道富豪，爱上爱的味道，感觉慢慢发酵。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联想集团 CEO 杨元庆， 但是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仅有这些硬件，仅有这些数字，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互联网加的时代，移动互联蓬勃发展，用户创造并分享着大量的内容，各种基于移动终端的应用内容丰富多彩，大数据分析广泛使用，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标志。因此我们认为，未来的设备将不仅仅是硬件，而是硬件、软件和云服务的完美的结合，完美的统一。 演员朱茵， 记得我拍六度心寒的戏的时候，演员有时跑进那个角色，你要跑出来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他就不让我在这个窗里面，一定拉我出来，你不能这样子，我就说你让我哭吧，你让我发泄吧，不能这样子，不能。他就一直拉我，真的直拉我出来。所以他是陪我走过我很多演艺圈里面的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营私旅途，他就跟着我走，陪着我走，高高低低。 创新工厂董事长李开复， 因为我深深的感觉，未来的经济一定是有更多的中小企业，而不是有那么多巨大的国企、外企、民企，上千上万的员工，大家都去做一个小螺丝钉。我深深的认为，全世界的走向就是让我们会有更多的中小企业，更多的人出来做一些五人、十人规模的企业，甚至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户。这些都是让更多的未来的年轻人能够把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被过去的各种框框所束缚在中。所以这一点我是特别的欣慰，看到了全世界，也看到了中国在这方面给了年轻人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希望。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晨曦。在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些什么呢？一起来关注。1949年10月3日，我国与俄罗斯建交。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1972年10月3日，美苏签署限制武器条约。1990年10月3日，我国与新加坡建交。1998年10月3日，霍华德连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更多精彩就在经典九六九，我是晨曦，下期再见。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此际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清风笑，影也寂寥，豪情挂成了一襟晚心事，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01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不忘初心致敬经典群星演唱会将在万人大礼堂隆重举行。演唱会将邀请来自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工商企业、金融投资、文化旅游、高新科技、专家智库等社会各界近万名嘉宾和百余家媒体，与台上的明星一同唱响经典。全明星阵容、全媒体宣传、线上线下同步直播，覆盖人群超过2亿，深度影响6000万城市精英人群。合作垂询：1330112501，1330112501。 下午3点整，只要收听好歌，一定能让你在花花世界里找到最简单的幸福。嗨，我是 Hebe 田馥甄。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尽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经典的声音。 十一哪里去？出到中国最为海岸线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赏红滩，看芦花，呼吸最美湿地新鲜空气，闻稻香，品河蟹，漫步稻田话，尝特色美食，河蟹各大高黄满意，心里经营唇齿留香。良辰美景无限好，转瞬即逝难长久，背起行囊换亲友，共享美景和美食。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133011250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明。 大家好，我是杨坤。 大家好，我是金海心。 我是陈龙。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我是田震。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戚薇。 我是付笛声。 我是严静。 大家好，我是张杰。 大家好，我是苏瑞。 我是陈峰。 大家好，我是冯刚。 Hello， 大家好，我是平安。 大家好，我们是 阿斯泰组合。 我是黄渤。 大家好，我是毛迪。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Hello，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Hello， 大家好，我是 Allen 苏醒。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我是一维。 听经典音乐，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请和我一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回来步入我的心好吗？回来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 伤心，心太坏，还要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底敲一敲，别再寂寞的拥抱。 巴吉亚弄错了的车站，就好像幸福的钟声滴滴答答在响。一秋呀弄错了的车站，快带我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没人爱，没人懂，再难再疯，我也 有结果。我不是个稻草人，看天亮看日落，就等你给我一双手。我不是个稻草人，不做梦不还手，也有泪水逼我放手。我不是个稻草人，不做梦不还手，也有泪水逼我放手。

每年国庆黄金周都是一年中出游的最高峰。根据各大在线旅游网站发布的出行数据，今年国庆假日期间预计出游人次将超过7亿，创历史新高。选择在假期中出行，汹涌的人潮是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有数据预测，国庆出游最高峰出现在10月1号、10月2号和10月3号。如果还没有制定出行计划的游客，可以选择在国庆前或者是10月4号之后再出行。出游高峰也带动了国内酒店的价格上涨。记者在各大预订网站查询发现，国内酒店价格基本上翻了个倍，不少热门酒店甚至涨了2倍，平时仅售500-600元的房间价格动辄上千。除了酒店之外，星星民宿的价格涨幅更是夸张，备受上海游客青睐的莫干山民宿假日期间一房难求，部分知名民宿的客房价格甚至涨到了2-3千一晚，而且需要至少提前1个多月才能订到房。根据某网站发布的假期民宿预订数据显示，游客出行住宿客单价在1000元左右，客单价最高的城市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国内城市热门商圈附近的部分民宿在国庆节期间的价格涨幅甚至高达100%。国庆出游高峰来临，酒店价格也水涨船高。与国内酒店动辄价格翻倍相比，海外酒店的价格涨幅反而并不明显。大阪、巴厘岛等热门地区的酒店价格同比还略有下降。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多个热门出游城市暑期旅游遭受天灾重创，今年国庆反而迎来了性价比最高的出游时机。969假日航班，我是亚威。国庆假期还有不到4天，你想好接下来的打算了吗？ 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 方，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高草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誓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我是英奇，一起回顾经典好音乐。大多数情歌唱的都是歌手本身或者是词作者本身真实的故事，比如齐秦为王祖贤写的《大约在冬季》，梁静茹为玛莎写的《崇拜》。在娱乐圈也有一种爱情叫做有缘无分。从90年代开始，张曼玉和梁朝伟的绯闻不断，据说在拍《花样年华》的时候真的是暗生情愫。记得当年梁朝伟带着生命中两个女人在戛纳走红毯，一边是手牵手，一边是十指紧扣，而十指紧扣的那位伊人就是张曼玉。对于她跟梁朝伟之间的关系解释，张曼玉说过一句话叫做有缘无分。其实有些感情呢，不戳破不说开最好，因为我们都不愿让爱的人烦恼。 照常度过，没有什么不同。忘记你的步骤，只剩自己想通。若无其事，太幽默，反而更做作。想被你拆穿，言不由衷，等故事转折，百不复活。想念其实不辛苦，我来来回回绕着一样的路，太坚持的是我，你没看错。 太压抑也是我忍住

呀，美女，一看见你我就心神不宁，我才不会忘记你。他们缺少温柔，不够幽默，没有体力，不可能跟我比的。你是天生明星，只是我也没那么容易。爱不是游戏，给我机会表现，来让你。 轻易降低自己的底线，摔倒了站起来，拍拍屁股继续好好向前，遇到麻烦哭一场就振作起来，想办法解决，好好做自己，自信的做自己。经典久了久，我是一奇，做个坚定自己立场的人，做个能照顾好自己的人。 谁都可以放，把脆弱变成一面墙，我拿什么？ 望，谁都可以放，失去得到的是感想，其实都一样平常，其实没什么两样。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物理学家薛其坤， 那应该说是在我个人成长中最难的一段时间。你也不懂日语，你也没有一个朋友，也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也不在旁边。更重要的就是呢，你这个语言的不通，对这个你学习等高精尖的实验技术，那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你都不是听不懂话，你怎么去学习呢？所以呢，经常呢受到导师的批评。我一年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想放弃，想回家。我做的第一个课题，在这个一年半以后就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突破。这个突破呢，是他这个实验室在东北大学接近30年最重要的成果。所以呢，一下子我成了他眼中的这个明星啊似的，最不受待见的，可以说叫丑小鸭变成了小天鹅。 著名演员袁泉， 第一年去的时候呢，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个家长。我记得我妈妈是在过完了一个星期，她要回湖北。下完课之后见到我的班主任赵老师，他跟我说，刚才你妈妈在你的教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她非常舍不得，但是还是笑着跟我说，孩子就拜托给你们了。老师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哭，但是回到宿舍以后，看到我妈妈给我买的两双新的尼龙丝袜放在床上的时候，那时候开始觉得真的要开始了，自己要面对所有的一切。 中国植物化第一人曾孝濂， 有时候会感到窃窃细语，但是那不是人听的，是你用其心灵去感受。我有时候就问，花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实际上花是种子植物狂妄生存和繁衍的演化出来的最狂热最绚丽也是最奇妙的表现形态。其实我们人是自作多情，因为花本意不是为人开的，但是人却能从花那儿得到了爱和美的启迪。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晨曦。在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些什么呢？一起来关注。1949年10月3日，我国与俄罗斯建交。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1972年10月3日，美苏签署限制武器条约。1990年10月3日，我国与新加坡建交。1998年10月3日，霍华德连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更多精彩就在经典九六九。我是晨曦，下期再见。